最美时，请让我遇见你，你是悲而善意，我爱你在家，我爱你在家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你对我说， 可叫你为我自豪。 为爱情受伤，不被同情，为你别受伤，只得你没有共鸣，让眼泪的伤难得尽气，为你而受伤，可惜你没有共鸣，让眼泪的伤